啊，我给你治。哎，这蔡桓公就不高兴了，明明自己啥病没有，你怎么就说我有病呢？ 没有任何一丝感觉。 对呀、啊，你还要给我治病，我没病，你要给我治病， 就理解不了啊。 他认为这个扁鹊呀、啊，想给没病的人治病，啊，你看你好了吧，显他医术高明。 我认为他另有图谋啊， 另有图谋。他认为这叫图谋不轨，来抬高自己，是因为没有病的人来抬高自己，显得医术高明，所以他就生气，哎，就不搭着他嘛。完了，扁鹊就走了。哎，又过十天呢，又见到蔡桓公了，哎，说大王，你这病已经进入到腠理了，再不治吧，就该严重了， 进一步深入了 啊，就进一步深入了。你说这个蔡桓公，他就更生气了。你怎么见着我就说我有病呢？ 好像咒我一样。 对呀、啊，你看我明明没啥毛病啊，你也这么老说我有病呢，啊，就拿没病的人，显示你有医术啊。他依然是这么认为，所以呢，扁鹊无奈又走了。等到第三次见到这个蔡桓公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大王，你的这病已经进入肠胃了，进入骨髓了。如果你要再不治，有生命危险。”你看蔡桓公就生气了。 急了啊！ 急了，是不是？就把他赶走了。明明没有病，你非得说我有病，是吧？这又过了十天，扁鹊见到蔡桓公了，扭头就跑。 为什么呢？ 哎，这蔡桓公就哎，今天奇怪了，他今儿怎么不说有病了呢？他怎么见着我他跑了呢？哎，他让他手下，你去给我撵上他，你问问他，哎，你跑啥？是不是我没啥病，你不敢说啥了？哎，这个下人就把那个扁鹊追上了，说你跑啥呀，你见着大王你跑啥呀？他说大王已经病入膏肓， 治不了了、 哎、治不了了， 再说也没有意义。 哎，就我要再说吧，没有意义了、 哦、 哎，我不能再说了，他已经病入膏肓了， 他也没办法了。 哎，他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、 哦、 哎，如果要是前期初期哈病在肌腑，他说呢用一般呢用热敷的办法，哎，好了，很快就好了，啊， 不用吃药的， 哎，不用，哎，他说这个病啊，进入到腠理以后，哎，就再进一步的进入机体了，用针灸的办法，啊，用砭石，用刮痧，用按摩，哎，都能给他调回来， 也不复杂，也不难， 哎，也好治，哎，他说呢，后来进入肠胃，哎，他说这个呢还有挽救的余地，用汤药。熬点汤药给他喝一喝也能过来。哎，他说现在呢他进入骨髓了，啊，病入膏肓了，现在什么都救不了他了。然后这个下人一听回来跟大王说你这病已经没法治了。这大王就哈哈乐了，你说我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说他还说我没法治了，呀，他始终不相信有病。结果又过了十几天呢，哎，大王果真就病倒了。哎，他这回想起来了，扁鹊说的话是真的，他说不行，得赶紧去找他。结果呢，他的宫廷的人呐、啊，就出去很多，就找扁鹊，哪找也没有。扁鹊到国外去了，已经出国了。为啥出国了呢？如果他不出国，把他找回来抓回来，给大王治，治不了就得杀他。 哎呦！ 是不是 有生命危险了啊？ 他有生命之忧了，不能再在国家待了、 哦、 他就跑到别的国家去了。哎，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大王就死了。 哎呀， 你看 这个蔡桓公啊，如果当初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啊，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了啊。 所以这就是古代最典型的治胃病的故事， 这事很教育、 例子啊、很教育， 就是 那么今天呢，就有蔡桓公这种想法的人，多数都这种想法。 就是啊， 哎，就没有这种想法的，极少极少，就说没病防病很少。都是等着有病去治，哪有说的，哦，今天觉得不舒服，谁要得病了，我得开始治胃病啊，我得找一个上医，医术最高的。啊，古代吧，就把医术最高的称为上医，也称为上工，上工治胃病，下医治乙病，这古代他把那个医术不好的，他看不出来人得病，就像那个魏文公， 魏文公 也叫魏文王啊，就问扁鹊，